我国的社会主义花园充满着关爱人的芳香，我国妇女在这花园里作为社会之花、国家之花和家庭之花绽放，对此南朝鲜人民的憧憬变得日益强烈。首尔居民石真基等南朝鲜各阶层妇女说，与有男尊女卑持续的南方不一样，在北方有男女平等权得到法律和机制上的保障，这要感谢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推崇妇女为国家的主人，实施为劳动民众服务的真正政治。他们还说，北方妇女的尊严达到了最高境界，妇女们在最高水平上行使各种权利，北方的确是妇女的王国和乐园，并表示主张，如果南方妇女想作为一朵朵享有福气的花绽放，就要在615共同宣言的旗帜下，由我们民族自己联合力量实现祖国统一。